面前梳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后们，不好了，小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是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50度， 还天天打冷战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饶命啊！ 今晚有戏。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敢爬上基督山，卓别林大战杨小楼，浩然磊落燃脂哥，今晚有戏 解忧愁啊。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替班主持人叶鹏。 看着你像是吧，看着你不太像来替班的。 那我 想来替管的。大家好，我是徐冉。 我没那么大胆啊。 万一呢，心里有这个小胆胆儿。 你是不是让鱼给教傻了劲儿？ 让谁？ 鱼。 可不是嘛，我上个班我这个辛苦啊，我自己都觉得。当然领导我乐意为我们的广播事业奉献我的青春力量啊。这样的是每天晚上6:45准时为各位送上的今晚有戏节目。九八二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所以大家也可以现在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我的妈呀，这特写我这头发被雨淋的简直是一绺一绺。 没事，你本来就 大家就轻松一下，就这么看吧。 你没有偶像包袱，没事。 好呗，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右下角有个视频直播，一点大家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在直播间的情况了。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是吧，还好我这个身没有湿啊，这个头发是湿了。 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节目深度合作伙伴盒饭 Live 直播平台收看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并参与互动。好，那么在这里还要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那么徐冉给介绍一下今天二位嘉宾吧。 是我一直顾着来举一下我们这个牌子啊。 我给你举 。谢谢了。刚才我们已经谢过我们的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了 是吧，来大家一起鼓个掌、补充一下这个环节。多谢多谢。然后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到场的嘉宾啊，首先有一位新朋友，欢迎一下亚军，欢迎。 Hello， 大家好。 然后还有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对，导演，而且还是豆瓣电影运营，欢喜，欢迎杨欢喜。 大家好，大家好，杨欢喜。 欢迎欢喜，欢迎欢喜，你可以放下了。 不是，我这不是为大家就主要是插播吗？ 行，人体活动标板。好的，那今天呢邀请二位来主要是看我们今晚有戏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今晚戏中戏这个环节。这一片段啊。今儿咱们轻松一下，周末了嘛，对吧，大家可能现在正猫在家里吃好的喝好的，然后看着点这个手机直播平台啊什么的，我们再来给大家添点欢声笑语。 添什么欢声？ 就是武林外传，差点说成家有儿女。 家有儿女也行。 武林外传吧，今天我们前两天刚来了家有儿女啊。 行。 今天的这一段背景介绍，其实我相信如果看过武林外传的朋友应该还挺记忆深刻的，因为这是小郭刚刚到这个客栈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哈。 出事出多了，对不对？ 对，因为他刚加入这个同福客栈，他还是没有改得了自己之前的那种生活习惯。 对、 就比较爱吃啊，贪睡啊，又比较懒呐、所以还是没改过来。 叫公主病。 对， 你们仨都有吗？ 没有。 是吗？ 我们是公主，我们没病。 你肯定是没有。 我是个汉子。 对，你看。 我只有病。 冠文不是欢喜，我喜欢你。我怎么老叫冠文的名字啊？今天 我哪知道、 想他了。 主要是因为有亚军在这儿，你知道吗？ 然后你就想人家的男朋友是吗？ 不是我的意思。 你这人怎么这样呢？ 你怎么都把实话说出来了？这我就不好意思了。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背景吧。 背景啊，就是小郭加入同福客栈已经有几天了。 那 但是他这个懒惰贪睡的毛病可没改。一天早上起来白展堂叫他起来干活， 怎么着了？ 他不想起啊，就装病。结果这病啊，装着可不容易，给别人添了不少麻烦，自己没少遭罪。今天咱们主要就演这一段， 是吧？那今天呢，各位听众也和各位水友和各位观众在看我们直播的这些观众朋友们，您没事跟我们互动一下，在我们的这个盒饭 Live 的平台上，看看到底您觉得谁是您心中的郭芙蓉啊，对吧？ 对， 一身都黑。 主要是就其实这个小郭这个角色在这个戏里头，其实他还是非常经典的， 对， 是吧？ 还是非常 对 出彩的一个角色。 所以说，就是我要演郭芙蓉，肯定是不合适。 对你这一嘴大碴子味儿，这不太像。 这都是跟老于呆的。 你应该演刘能，就是刘 演 刘能那个感觉。 刘能啊， 对，就刘能。 我幸亏今天啊有点， 你就是真人版刘能。 我还真人版赵四呢，我 可以，也可以， 是吗？ 你选哪个你选哪个都可以来啊。 嗯， 那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一段时间去回味一下这段戏哈，就是我们先进入今天的网剧每日榜单。 嗯， 这样先给大家推荐第一部吧。 嗯， 我来， 你说吧。 我们的爱这部戏，它是在多平台播出的，这不仅是一部网剧了哈，也是现在特别火的一部电视剧，单日播放量就已经达到了2亿517万。 哎， 非常非常厉害。 我就一般读不好这个数字，你看啊，它写的是20517万， 那 我要读就麻烦了。 嗯，你要读就读成什么？20517万， 20517万。 下回我就让编辑啊把这万字给你改成四个零。 但是其实你说万万呢也是亿，对吗？ 但那就很别扭啊。 你说你剧情，你老跟我抬什么杠啊？ 不是你提这件事儿的吗？你体育老师给气死了估计啊。这部剧说的是什么呢？说退休的这个教师齐大妈丧偶多年，他的所有心思啊都用在了自己的外甥女婷婷身上。 外孙女。 我说的是什么呀？ 外甥女 啊。哦，外孙女。外孙女。哎，不是一个叫姥姥，一个叫奶奶，没差辈儿啊！ 我说 啊， 徐冉同志， 哎， 你今天是不是让雷劈 了？怎么 了？ 还没有，你惦记着呢。 外甥， 告诉你，我没有。 外孙女跟外孙女， 来，继续 说 剧情。 哎呀， 我就给大家增添一个笑料嘛，我就给你一下表现的机会。你这个替班主持人怎么回事？ 我搞不清楚 自己的定位。 是，我错了。你接着说， 继续说啊。 嗯， 说但是不料呢，自己的女儿跟女婿突然要离婚了。然后他们能歌善舞的这个外孙女婷婷也因为意外失踪了，所以就是打击是接二连三的啊。 嗯， 女儿离家出走，女婿又再婚，在面对炯炯的困难的时候，这齐大妈就义无反顾的肩负起了照顾婷婷的这个重担。而这个婷婷的父亲呢，这个时候也打官司赢得了抚养权，爷爷奶奶干脆也从乡下赶过来了。但齐大妈作为姥姥呢，就哎呀不舍得这孩子，真的是你看我从小带大的，特别心疼。就你知道吗？就隐藏身份，就以保姆的身份进入到了前女婿家。 火！ 所以齐大妈也是忍辱负重，一切都是为了这个外孙女儿。但没想到呢，所有人都误解他，说哎你这样做是为什么呢？你是不是有所图啊？我等等等等啊。 嗯， 好不容易哎呀这就是特别特别辛劳的照顾婷婷，然后用自己的诚心啊坚韧啊，大家也都终于理解他了啊。但是突然间就病倒了。 哦，老太太病了。 对，就戏剧当中一定是就一环一环接着的冲突啊。嗯，好日子总是没过几天， 那怎么办呢？ 医生就诊断她患上老年痴呆。 嗯， 但是呢齐大妈也从没有就此倒下，她在剩下的这个时间当中还帮助婷婷彻底摆脱了失聪留下的阴影。 嗯， 同时呢也帮婷婷重建了和父母还有爷爷奶奶的亲情。 就其实这个就是 挺棒的一个老太太。 这种题材吧，我觉得特别能够得到人的共鸣，在于我们很多人都是跟着祖一辈人长大的。 嗯， 对吧？你是跟着 爸爸妈妈， 因为你是军人家属。 嗯，对， 对吧？随军，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啊？ 对，我深度的了解过你。 哎呦呵， 你知道吗？ 不知道。 你像我就， 我被你锁定了是吗？哎，吓死了。 你像我呀，我是跟姥姥长大的。 啊， 姥姥爷长大的。因为爷爷奶奶去世早，所以我不知道二位是个什么状态。 我是跟着妈妈长大的，我爸爸是军人。 啊，是吗？太有共鸣了，以后我们私下聊聊。 这玩意儿有妈的孩子像块宝呢，你知道吗？ 你有姥姥的孩子像块啥呀？ 就像根草啊，你知道吗？我姥姥可好了。 那你刚才说你像根草。 我姥姥有我，因为我在我们家老大嘛， 嗯， 对吧？就是孙子辈算老大嘛， 嗯， 就有我的时候特好。后来他有了自个儿的孙子了，他就对我不好了，外孙子不行。 哎，我跟你说，就小孩就有小心眼的时候，都会觉得加上外字儿，就好像真的是外人了，感觉 其实是一样的。但是最后我姥姥那个， 怎么什么话都让你占了呀？ 那个房子还是给我那弟弟。 你心眼能大点吗？ 是，但是他题材确实很好啊。 各位对不起啊，因为我们节目组这个经费有限，所以给大家请了这个替班主持人的这个。不好意思啊，就不聊了这话。 我告诉你， 说下一个剧吧。 很正能量，知道吗？下一个剧啊， 嗯，介绍一下第二个 剧。决战争锋，播出平台爱奇艺，但是播放量这怎么那么少啊？这个刚才那是多少？这2亿多是吧？ 啊， 这个好，这53万，你知道吗？ 兴许是刚上呢，是不是？ 刚上的， 给点机会呗。 一钟头是吧？啊。该剧讲的什么呢？商界精英顾青培，新官上任第一天，董事长啊就把自己管教不了的这个儿子，这儿子叫什么？叫袁阳啊。 嗯。 啊， 哎，可以啊，你认识那个字，一个火加一个杨的杨树的杨的右半边， 我能不认识这字？ 我有朋友读汤， 原摊儿、啊。 他告诉我有一个皇帝叫隋炀帝，我已经无语了。 你这朋友真的，语文老师可能气死了，干脆。 这个袁阳呢就扔给了他，年轻气盛嚣张跋扈的这个袁阳啊就烦透了顾清培啊虚伪的精英面具，碍于父亲袁立江的压力呢又不敢打他啊，所以呢这让袁阳第一次感受到这世上还有拳头跟钱解决不了的事情。袁阳为了摆脱受制于人的生活，不断给这个顾清培制造麻烦，在顾清培看来这些都是小打小闹，一一的轻松化解。袁阳请好友帮忙调查，终于掌握了顾清培的这个把柄啊，两个人之间的战争就此展开。明争暗斗的日子里，顾清培渐渐的就成为了袁阳亦师亦友的伙伴、啊、 渐渐的 慢慢就两个就融合了嘛、啊、并肩作战的兄弟，直到顾清培遭到竞争对手的恶意打击，无奈辞职，袁阳远走美国啊，这个故事叫袁阳走国啊，两个人是不欢而散。两年之后袁阳就学成而归啊，在经历了一系列挫折跟磨练之后，终于在顾清培的帮助下初战锋芒，成为了商界新锐。顾清培呢也在袁阳的影响下找到了人生的 新的方向，这有点像那种就是磕磕绊绊之后青梅竹马又重修于好的那种故事，但是他现在的角色设定是一对兄弟， 对、就是、 对吧， 就为什么单日播放量少一点呢？ 你的意思就是说只有 题材相对老 啊、然后呢，但还是挺有创意的，兄弟之间的。 我听了又不意外，你比如说我要写这剧我就来一大意外， 比如说呢 就两个人 他们是亲生啊、哦我的脑洞最大也就开到这儿了，我最多觉得他们是亲兄弟， 明算账 啊啊， 这样在里头设计一个亲兄弟，又爱上了一对姐妹， 不是爱上了一个姐妹， 就这么着 了，就一个女人， 就这么着了， 行， 赶紧给他们， 我是大编剧，你是二编剧， 认识他们编剧吗？咱们说说这意见， 嗨， 赶紧来着吧，第三个吧， 第三个啊， 嗯， 叫天团见习生， 嗯，见习生，我天，这得你来介绍啊。 干嘛我介绍、啊、 你踢班主持人吗？ 我介绍 啊来， 平台爱奇艺但是播放量太好了，你这比刚才那个少一万， 52万 啊，53万、嗯、这是52万啊，嗯， 说的是啥事儿啊？ 天团见习生讲述的是星空娱乐超新星练习生计划开始， 嗯， 四方火热报名，女神林毅在台上是劲歌热舞，为其宣传造势。负责超新星训练营计划的经纪人，这经纪人叫什么？来，学长告诉大家 Stacy。 你看你还认识 Stacy， 我说什么就是什么是吗？ 反正就 欢喜，我念的对吗？ 对对对对对， 哇塞，真的，我以为我是梦呢。好，你继续。 他特别注重艺人的整体素质啊，选拔出了各具特色的优质练习生啊，有一个叫高冷，这徐然这个人叫什么？ 欢喜告诉他。 叫什么 Racker、 啊、 真的是我不会 Racker 周子明啊，富家少爷金焕宇，听着就像啊那个国家的人啊， 嗯， 是吧，这个灵魂舞者韩旭，就是他跳魂舞的，跳的神儿，是吧，千年第二季磊，粉丝大的蒋国英，还有元气满满的这个少年叫小北，还有阿伦， 反正总之就是这些人， 就是、 他们凑成了一个组合、 哎、 是吧， 这个天才导师顾天野的强势加盟之下，一起在这练习。 嗯， 顾天野不是蓝天野啊。 嗯，反正你就告诉我，最后这九个孩子怎么着了？ 最后九个孩子肯定是错不了啊！最新一集的剧情是怎么回事呢？就是众人的诚意让这季磊啊得以顺利回归。大家在练习室啊，为这个 Stay 录制 Stacy。 不是， 你不能这么糊弄好吗？ 好啊 ！ 他们在录制表演顾天野的原唱歌曲《天塌不下来》 啊， 收到视频的 Stacy 感动不已。此刻呢，来学长告诉大家，这个人叫什么？ Michael， 哎呦呵，你看他特别捡一个自己认识的问我，你知道吗？殊不知我也认识。 这个 Michael 和魏云凡啊，就商讨如何取得最后的胜利。然后反正呢，就是要求魏云凡在媒体发布会上强化创作型偶像歌手的人设， 嗯， 以此来战胜周子明。早已看到 Michael 心思的这个魏云凡假意应允，却在发布会当场表明单曲并非自己创作，让这 Michael 声名狼藉。与此同时呢，一直与他针锋相对 Stacy 啊，出面化解了危机。九个少年经历了诸多坎坷、诸多挫折，凭借自己的努力站在了出道万人舞台之上，全民星宠，璀璨成团。 哎呦妈呀，终于成团了，我急死了，我恨不得中间有点什么事儿呢。好吧，也非常感谢叶鹏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这一部剧《天团见习生》啊、嗯，现在这种题材也渐渐多了起来。那一会儿呢是我们的整点报时了，在我们的整点之后，我们继续跟大家聊网大。 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真想在你面前竖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阿玛，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四五十度，还天天打冷喷打肚。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饶命。 万岁！ 从古至今，小万岁的都死了。 就刚才你说的这句话，你整不好招人来揍，你知道吗？ 他绝对不死。 对不起，我是警察，谁知道？ 到底是谁呀？ 今晚有戏。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的下半时段。大家呢可以通过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我们的节目也是可以看的。您可以现在搜索微信公众号九八二魔力工厂，然后呢右下角有一个视频直播这样的一个按钮，点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直播间的一些进展和情况了。 对， 同时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深度合作平台的手机直播 APP 和番 Live 上也有我们的活力九八二这个房间，您找到这个房间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 另外。 嗯，你来 要感谢， 嗯，要感谢 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谢谢。 而且今天天津正开全运会呢， 啊， 开幕式， 不仅是今天， 不是就今天是开幕式啊， 啊，就全运会已经进行了好长时间了， 这你知道？ 不知道吧？ 你赶紧给介绍。 你看，我跟你说，我就发现你今天老是反客为主，其实你好多 bug 我都懒得说你。 行了，我不说话 了。算 了， 你今天表现还可以啊。 哎、好嘞，好嘞。 来给大家介绍今天的网大推荐啊，第一部叫《功夫机器侠之北腿》， 嗯， 它是在爱奇艺独播的，单日播放量呢是78万，嗯，那今年年初播出的这个《功夫机器侠》男拳篇，我们刚才介绍的这个是北腿、啊， 北腿、嗯、 收获了不俗的口碑。那第二部这个也是北腿篇，它有一个全面的升级，故事呢是讲在未来世界，将军陈虎将机器人送到了武学昌盛的年代。学习功夫抵御外星人入侵这样的一个故事，而深爱陈虎的女机器师也与之共同展开了和命运的抗争、 哦、 所以这个其实是在把设角，你看之前我们有很多网大是穿越回到过去， 这个 那么清朝明朝，这个是穿越到了未来， 嗯， 去讲了一些未来的事情，就机器人嘛，对吧？那除了机器人战士的惊鸿一瞥，本片还有一个最大的看点就是拳拳到肉的打斗，砰砰砰，这种啊非常带劲。同时呢，穿越式的电影结构的巧妙设置也让大家有一种共鸣感，因为有的时候你如果穿越的特别离奇的话，你是觉得可能这事儿我就单纯看个新鲜，跟你自己的生活离得比较远，它这种呢设置的比较巧妙，让你觉得啊好像这事儿跟我有关系。 而且这个东西是这样，就是你往前穿越嘛好险，往后穿越、就往未来穿， 因为历史在那摆着呢。 你看、比如我曾经我就琢磨过一个相声段子，有一个点 叫历史的叫未来的历史，也就是说坐在一个未来人的角度看今天，比如大家伙在考古的时候，然后呢发现了一个名词，这名词比如叫微博，比如说，然后呢大家伙就去琢磨，哎，这微博是个什么东西？因为在比如说2000年以后已经没有微博了啊，微博是个什么东西？然后大家伙经过考古啊，经过发掘，然后有一个专家走出来说，微博我研究出来了，微博是什么呢？微博是一种餐具。为什么呢？ 吃饭的时候要看的，要用的。 对，因为他们每个结束之后，他们都要刷微博。 对， 所以就类似这种东西，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好哎， 好好 好 好， 特别棒， 特别棒。嗯、 哎，我觉得你这个想法还 不 错， 你不用夸我、 这个创意还可以的，总要往回熬一熬嘛，对不对？不然合作关系怎么进行呢？对不对？ 对， 好了，非常感谢叶鹏刚才跟我们说了一下他自己的一个小创意，嗯、希望早日能排成段子，让我们听一听。 哎、够呛，反正是。 好吧，那接下来进入我们的今晚戏中戏环节，好吧？ 嗯。 那今天我们会在这里一起跟大家围读剧本，那现场的导演跟演员，我们都会特别努力的去还原这样的一个剧本啊。然后呢，如果有时间，我们可以来一个第二番。那今天我们要演的是武林外传当中的一个片段，而且这个片段的这个背景其实是这个故事初始的一个部分，就是小郭刚刚加入同福客栈没几天的时间，但是呢他原来那个公主病啊还是没改了，又贪婪又贪吃又贪睡，在一大早上呢白展堂就起来说，不行你得起来干活了，这凳子什么的这都还没收拾呢，这客栈要开门啊，然后他就不想起，就装病，结果呢这病装呢还不容易，不仅呢没给自己少了麻烦，也给别人惹了不少麻烦，所以自己也没少遭罪，就讲了这样的一个事儿哈。 对，嗯，来吧，分分角色吧。 先分角色呀， 废话。 你看啊，这里边我是想给大家就听一段那个原声嘛。 那就可以，您听听。 不说我废话了。 不说你废话。 刚才那种嚣张跋扈的劲头去哪儿了？ 那也不是能让你更好的为大家伙直播吗？ 别老跟我学啊！ 快点， 我给大家放一段这个片段啊， 嗯， 我们来一起听一听。 找的就是你，赶紧起床啊，店里马上就要开张了，桌椅板凳还没人收拾呢。 哦，知道了啊，马上就起， 赶紧的啊。 白大哥找你呢。 嗯，他找的明明是你嘛。 你不起算了，回头等白大哥和我嫂杀进来。 爱咋办咋办，有本事让他一直点死我算了。 你说的啊，白大哥，小姑爷说让你一直点滚。喂，这个小丫头片子点的不是你啊。你终于肯起了啊？ 谁说的？谁爱起谁起，我反正不起。 喂， 昨天辛辛苦苦干到半夜，连顿宵夜都没得吃啊。他们个个憨是憨，格是格的，凭什么要我连轴转？ 这话你跟我嫂说去。 算，我有这闲工夫，还不如舒舒服服的睡个回笼觉。 喂，你 不许吵啊。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排的一段，刚才大家听到的只是前两分钟，对，然后后面呢就由我们尽力给大家呈现一下。 其实这里头你知道最难演的是谁吗？ 谁呀？ 莫小贝。 为什么这么说呢？你是觉得对咱们这四个人来说最难演的是莫小贝？ 对啊， 因为年龄的问题是吧？ 对啊，你像我今年七十多，对不对？ 对， 你 没错， 他十四， 那 那边13， 嗯。 那好像不难演 哈哈。哎，我觉得叶鹏还是有点情商的哈， 会说话的， 可以呢。 对啊， 嗯，不愧是专业的， 专业，对，这行了，行了，赶紧说吧，谁演谁吧。 那这样，我们这里边涉及到几个角色：莫小贝、郭芙蓉、白展堂、佟湘玉、吕秀才，还有一旁白。 嗯， 但是呢，我看了一下哈，就发现这个，就是白展堂啊，还有佟湘玉，包括吕秀才的，其实就是这个篇幅比较小， 所以 我们可以就是 一个人演 、好吧、那这样欢喜先跟我们说说戏，然后说完了以后你给我们指定一下角色。 对， 好吧，这个戏呢其实刚才已经有说了个大概嘛，就是说这个 小郭 啊，对对对， 公主病， 对，然后在床上就是不起，他其实已经醒了，就我们其实都体会过这种感觉，周末的时候，对对对，然后越赖越懒，越赖越懒，所以干脆就不醒，干脆就不起了，然后不起，那么跟妈妈或者跟家人有一个什么借口。 嗯，就是难受， 病了， 就是起不来， 对， 啊， 然后就开始装病。 对，我昨天晚上睡晚了，我一般都是这样。我昨天晚上可晚才睡了，看书看到三点。 你妈肯定跟你说，谁让你三点才睡的呀？ 没有，我妈说你别扯了。 我说我呀，我失眠呀，就是睡不着呀，睡着了做梦呀，难受啊。 这理由多好。 嗯，可以。 那人情商比你高，人家找一官文呢，你完。 你要这么说， 你说， 我男朋友会不高兴的， 是吗？ 你等着，今天下班堵你，哼！ 没事，我请他吃饭吧。 可以啊，加上我，特别欢喜，继续 啊。然后，所以他就开始装病嘛。刚开始想装莫小贝，让他装中风，然后觉得有点难演，所以那不如装伤风。嗯、然后，所以其实就是装感冒嘛。 嗯。 然后装完感冒之后，就是。非得让那个佟湘玉他们给他们买了2斤瓜子儿， 嗯， 然后就开始嗑， 嗯， 就别人干活去了，他开始装病，然后其实就在屋里嗑瓜子儿。一会儿别人回来了之后，谁也不傻，尤其是佟湘玉也不傻， 嗯， 然后说你这怎么回事儿，什么什么的。然后他一想呢，又觉得这么装也不是个办法，完了，要不然我就换一条路子走，对，然后所以。其实就是在慢慢这个他们的关系已经变成同情相遇有点拆穿他了。 哦， 对，然后但是他又想把自己凹到还能继续赖床的这么一个状态里。 嗯， 对， 这其实在戏剧当中也是有自己的就是他的出处吧。就我觉得因为这种感觉的情节其实还挺多见的。 对对 对, 对， 就一个人说谎，另外一个人圆谎，然后被退到某一个角落，啪，这谎话被拆穿了。 对对对， 是吧？ 对， 这种模式其实还比较常见了， 这是典型的喜剧模式， 是不是？ 哎呦， 懂 了，八马褂啊， 啊，来一段， 仨人的节目一人演啊， 你先来两分钟吧。 我来不了这个，就是那个烤鸭子飞楼上的，没听过呀？ 没有， 完蛋， 怎么着？ 回去，我那意思就是可以听一听， 好嘞， 这样能提高你的素质。你 应该说你没，你应该说你没听过，来，我给你整一段，这才显得 你 有文化、有学识，是不是？ 下回你让老于跟郑磊一块儿在， 然后呢？ 然后加上你，我们仨来一个。节目就过去了， 你自己 A B C 角嘛？ 你我疯了，我 欢喜来先跟我们分享角色。 嗯，行，这个角色嘛，我觉得 亚军能 于老师直接就 于 老白吧？ 于老师 是谁？ 不是什么于老师？那个什么 彭哥？ 对对对， 没事，叫 什么彭？我刚才一想什么彭？这天蓬元帅 彭彭。 可以， 彭老师，嗯，对， 就所有男的我来呗。 哎，对对 对，然后再旁白， 哎，可以。 然后因为上次有过演那谁佟湘玉的经验啊，特别入木三分。 我呀， 对， 行，那我这个 对对对对，我记着呢，河南话、陕西话。天津话、 能不能 东北话串在一块儿的一， 夸夸我， 好棒啊，好棒啊！ 我这个人需要鼓励。 徐然，你知道吗？你可棒了， 可以，哦， 我知道啊， 很好嘞， 嗯，可以，我试试。 嗯，湘玉啊， 嗯，湘玉，哎，你们带我一句， 谁会陕西话？ 有， 谁会陕西话？ 那这个 吃酿皮儿。 那这个女子魅力恨， 哎，对对对， 魅力恨，好，我可以了， 嗯， 我找到了，一会儿要拐到山东去，你别赖我， 各种拐， 来吧。 然后呢，我俩就一个 小贝， 莫小贝啊，行，那我就小郭吧。 行，好嘞，那咱们准备开始，好吧？ 好， 欢喜你来给大家打个板儿， 三二一，走。这么早谁呀？烦死人了。 谁呀？ 我，你玉树临风、风度翩翩的白大哥。 那你找谁呀？ 找你。 我不在。 那我这跟谁说话呢？ 跟小郭姐姐。 我找的就是你，赶紧起床，马上就要开门迎客了，桌椅板凳还没收拾呢。 啊，知道啦，马上就起。哎，别睡了，白大哥正找你呢。 他找的明明是你。 不起算了，他说他不起。哎，回头白大哥带着我嫂子杀进来，我看你咋办。 爱咋办咋办，有本让他一指点死我好了。 小郭姐姐叫你一 指。哎，闭嘴闭嘴闭嘴，小丫头骗子，不是点你是不是啊？ 你终于肯起来了。 谁说的？谁爱起谁起，我反正不起。昨天辛辛苦苦干到半夜，连顿宵夜都没吃，他们一个个汗是汗格是格的，凭啥单叫我一个人连轴转呢？ 嗯，这话你跟我嫂子说去。 算了吧，有那功夫还不如舒舒服服睡个回笼呢，不许吵我啊。 小郭继续蒙头睡，小贝苦笑起床穿衣，小贝开门出来，看到童和白入，神色激愤。 这才几天他就学会赖床了， 完蛋。 水也不烧，地也不扫，被子也不叠， 没起床怎么叠被啊？ 那是他的事儿，去把他给我叫起来。 赶紧赶紧，白大哥带着我嫂子杀过来了。 来就来呗，有本让他一直点死我好了。 嘿，他还学会叫板了。 说点他檀中穴还是环跳穴，就听您一句话。 有区别吗？ 点檀中是上身酸麻，点环跳是下身酸麻，再拿内力一锤，管掉他奇痒难忍，痛不欲生。 太毒了吧！你去跟他们说，我病了。 啊？什么病啊？ 什么病？什么病？哎，你觉得呢？ 中风。 中风？中风什么症状啊？ 鼻歪眼斜，半身不遂，以及大小便失禁。 啊。成不成？前两项还凑合，第三项难度太高，换个轻点的呗。 那就伤风好了。 行行，伤风伤风。 这也太假了吧！ 开门开门开门，再不开我可踹了啊！ 知道了，就来了。 准备开门。 哎，先等我准备一下。 哦，你这是干嘛呀？ 小郭伸手在额头上猛搓数下。 这干嘛呀？这是， 我就要找点症状。 再不开门我可真踹了啊！我数到三，一，二，2.5，2.8，2.85，三。小贝开门出来，童和白闪身进门。小郭躺在床上做虚弱状。 哟，还躺着呢？ 小郭姐姐病了？ 没病，就是有点发烧。不信你摸。 哎呀，这么烫！ 我看看，我看看。哎呀妈呀，都烧红了，头晕不晕啊？ 还好，就是浑身没劲儿，还有点耳鸣。耳鸣，有时候还恶心，想吐。 哎呀妈呀，别是有了吧？ 你才有了，人家是黄花闺女，是吧？ 能不能让我多睡会儿？ 不能，这脑门都烧红了，再不赶紧送医，还不活活烧成傻子了？走走走走走。 哎，不用了吧， 妹子，你放心，医药费我全包了，花多少算多少，姐姐啊，绝不含糊。 我倒不担心这个，那什么，我这是老毛病了，平时不能受累，一累就犯病。 哎呀，你咋不早说呢？ 你又不是什么大病，休息几天，再弄点好吃好喝的，也就恢复过来了。 哦，你确定你不需要看大夫啊？ 确定，一定以及肯定。放心吧，我挺得住。 那你好好休息啊，想吃啥就跟姐说，再贵我也叫他们给你买去。 不用不用，哎，要是有刚出炉的瓜子儿，就给我来两斤呗。 两斤？你不怕上火呀？ 你不懂，这就叫以毒攻毒，这就叫以毒攻毒，以火灭火，必须得是太原的薄皮瓜子儿，炒之前一定要让它多放大料，还有福州的桂皮和成都的花椒。 小郭说到兴起，坐了起来，发现童正疑惑地瞄着自己，啊，赶紧坐态，低头干呕。童帮着拍背，不一会儿瓜子儿送来了。随后小郭哼着小曲儿，躺在床上嗑瓜子儿，瓜子儿壳吐了一地。小贝推门而入，小郭赶紧捂胸闭眼做痛苦状。 没关系的，我挺得住，挺得住。 哎，别装了，是我。 以后进来先敲门啊，吓人劲儿的，赶紧把门关上。 哎，小郭姐姐，你打算躺到什么时候呀？ 这个看情况吧，初步定在8-9月份。 现在才2月份啊。 我这病就得好好休息，你再容我歇两天。每天被人呼来喝去的，从早干到晚，有时候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还不落好，我容易吗？我去给我倒杯热茶来。 你不会自己倒啊？ 我是个病人呐，不倒拉倒，咱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哎呀，这个小郭起身倒茶，佟湘玉推门而入，见状大惊。 哎，你咋起来了？ 我 哎呀，你也是，有啥事儿吗？就喊一声，叫他们帮你做嘛，非要你自己动手。还有你抹消杯，这么大个人了，咋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呢？ 别怪他，他还只是个孩子。 孩子也不行，明知道你小郭姐姐身子虚下不了地。 谁说的呀？她刚才不是下得挺好的？ 莫小贝，嫂子平时是怎么教你的？对待病人要像什么？ 像春天一样温暖。可她不是病人啊。 看看看看， 人家本来没咳嗽，活活让你给气的。哎呀，你不要紧吧，小贝，你看你啊。 哼，既然如此，你就别怪我不讲这道义了。嫂子，小郭姐的病 已经好了。啥？哎呀，你不要担心，他们的活儿，他们都帮你干了，你安心养病，没有人会怪你的 啊。那就好，那就好啊。好什么好呀，他这病真的好了，不信你摸 啊。哎，真的很，还真的不烫了啊。那既然不烧了，那你咳嗽个啥嘛？ 哎，我估计是瓜子吃多了齁着了。 那就不要吃了，你再休息一下，我去通知大家都别干了，把活给你留着。 哼，莫小贝，你以为这样就拿住我了呀？你想怎么样？再找个症状吗？我警告你啊，再敢出卖我，小心我 啊。小郭姐姐打我。 好好好，你再让我歇两天，就两天，我保证后天一早准时上岗。 当天晚上在房间里，小郭拿着针咬咬牙，刺破手指，然后把血滴在雪白的手绢上。 哼，跟我斗， 就为偷个懒，至于吗？你 感情不是你受累，那么大地方就我一个人扫，那么多桌子全我一个人擦，还有床单、被褥、锅碗瓢盆。 那掌柜的叫你把桌椅板凳重新规制一下。 我知道。 哎，你的病不是好了吗？ 是啊，好的差不多，差不多了。 这血都是你咳出来的？ 没事儿，我挺得住，挺得住。 你确定吗？ 确定，一定，一定肯定。 你等着啊，你等着，我这给你叫人去。这人呢？人都哪儿去了？ 你就不怕渴死啊？你渴死也比累死强。 哼，待会儿大夫来了，我看你怎么办。 放心吧，大夫不会来的。 好。 他，我觉得欢喜这咳嗽咳的是太逼真了， 对对对， 我都差点要信了。 就渲染 啊， 这个这陕西味儿啊， 啊，哎哎， 你别说， 怎么了？还真有那么一丢丢，是不是？莫消悲， 对，就这仨字儿像陕西味儿， 还有 剩下，关键他这口音吧，一会儿有河南味儿， 对， 一会儿有山东味儿， 还有点上海味儿， 对，还有上海味儿。 融合嘛， 我觉得不如你就用你自己的口音，就纯正的。 我没有口音啊，人家说 的 是普通话。我是河北的， 河北， 但是我 正定， 我祖籍是江苏。 那没用了。 但这两地的话我都不会说。 对对对对对，那很麻烦。 我为什么说我会说点陕西话？这个事儿是这样的，我给广大的听众朋友解释一下，不能老蒙大家了。我呢是对北方方言非常有兴趣的，然后呢像陕西话、山东话、河南话，包括唐山话， 都好学。 它因为北方方言，你知道吧，它就是调值的变化。 对。 那对于我们这种学播音出身的嘛， 就语言天赋比较好， 对对 是吧？ 对，就有的时候学的比较快。 四川话也是北方语言。 但是你知道吗？忘的也快，所以一开始我觉得，哎，这我明明会说，但是。你知道吗？前面又有点普通话什么的，给我一干扰，我可能就串了，真的就串了。 哎，我反正还真是这个。 对不起 的。这个北方人要学北方话是容易一点，你我 对， 我们经常就是这样。你要学个南方话，你要学江苏话，完蛋了，一句都说不懂。能擦哦，这是 能快点擦，能快点擦， 全这味儿。 能快点擦 啊！这咱们说的都硬 啊，就确实是 吧？人家还软， 对对， 是不是？ 你要是比如说，我特别喜欢听苏州话，苏州话，尤其是女孩子说苏州话，她真的是那种乌侬软语的感觉， 就显得很温柔。 对，就让你觉得马上要唱出来了，你知道吗？超好听。 我有一个，我一哥们就是长得是鲁智深型的 啊，然后呢？ 然后他是一个杭州人。然后说出话之后，哎呀，我说你呀，真是 就那个软软的腔调， 真是糟改了你这个身板了，你知道吗？ 但是就这种反差， 对， 比较容易撩妹。 哦， 我觉得 还真的是嘞。 那老于没戏了。 你会说什么方言啊？ 山东、山西、河北。 你这样，就给你一段，你来来，好吧？ 来什么吧？ 就 一段 山东吧。 郭芙蓉， 别来山东啊！ 你 来天津吧， 你来天津可以。 那我来配一段河南话。 哦， 河南人，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哪一段 啊？你俩就来这个。 咱就投喽，对吧？小贝跟郭芙蓉嘛， 啊， 对吧？ 哪一段？ 最开始那段吧， 嗯，行吗？ 行，没问题，你俩来呗， 从闭嘴开始吧。 嗯，闭嘴，闭嘴， 看到了， 嗯， 闭嘴，我怎么没看到啊？这儿呢，这儿呢。 啊，我还是小贝，我用河南话说一遍。 好， 嗯， 咱们试啊，闭嘴。那个， 还是普通话。 我来打个板，我来打个板， 我来。 嗯， 三 二一。 嗯，丫头片子感情不是点你呀、啊、是吧？ 爷，你终于起来了。 谁说的？谁爱起谁起。我告诉你，反正我不起。我告诉你，昨天啊，辛辛苦苦干的半夜，连顿夜宵我没吃着。你看他们一个个汗着汗，个个嘛凭我一人连轴转呢？这玩意儿， 你这会儿跟我嫂子说。 算了吧，你有那功夫，我还不如我舒舒服服的，我都改东北味儿了呢。 宝宝，我跟你说啊，雅珍你太厉害了，你生是没给拉跑，你那河南味依然特别正宗， 是吧？ 他这个天津味就一会儿转， 头子可是绝对是天津，你知道吧？就到这儿就完蛋了 啊！绝对是天津， 能 煞 了你，真是 跑得不太远、啊。 河南话，河南话，浩庭。 好，也非常感谢几位今天能够一起来参与我们的节目，还是非常欢乐。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就是希望在周末能给大家送出一些快乐的感觉哈。 没错。 那好呢，再次让我们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亚军，感谢欢喜，感谢叶鹏，然后各位听众、各位朋友们，我们明天晚上6:45再见，拜拜， 拜拜。